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 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有起伏不定，回首前尘往事历历，怎么去说起？难忍啊，和最后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看着你的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夜里到老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说起难忍啊，念罪啊，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看着你的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闯在夜里到老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彻底的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到老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 把过去写成话语。我站在屋顶，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碎了。 在这半山那天

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别再见。